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大香港早晨，呢個係 My Radio 同埋熱血時報聯播嘅節目《大香港早晨》。咁今朝咧有我鄭松泰啦， 有 Christine 同埋湯姆啦咁。咁頭先第一節咧有講過啲嗰個即係佔中啦咁。咁第二節我哋講咩咧？ 就講啲 serious 啲嘅嘢。 第二節其實呢個係非常之嚴重嘅一個嘅事情嚟嘅咁。 即係泰博喺度好中意講啲 serious 嘅嘢， 係咩？ 係好，我 黐線，我個人都唔知幾幽默同埋啲係唔好講啲嘢。 自我認為啫係嘛？ 咁今日咧嗱，今日除咗蘋果係。焦點另外咧就係、是、明報啦，明報呢一個係非常 明報頭版啦，明報頭版咧就講呢個《人民日報》咧應用憲法解基本法，應用憲法解基本法，係咁啊！人民咁即係咧就話、是、國務院咧上個星期咧出嗰個白皮書啊講咁咧，但係咧琴日咧呢個《人民日報》即係大陸官方報紙啦，就琴日喺頭版咧就發表呢個評論文章。咁咧就話咧，香港嘅法院咧解釋基本法嗰陣時咧，鮮有看到我國憲法嘅影子咁樣講法，就話咧依種只講基本法不講憲法嘅傾向咧，就必須要糾正咁樣 嚇。嗱、啊，明報呢一個嘅報導咧，就係、是、其實係回應翻尋日，即係報導翻啦，報導翻尋日呢一個《人民日報》嗰個頭版嘅啦，係頭版右上角出奇嘅就有個頭版社論啦。 係 咁、那個社論標題就係準確把握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基礎。嗱咁頭先咧，湯姆就講咗個重點啦，就係話喂，今次呢、這個即係明報嘅就係、是、啦，今日嘅報紙咧，蘋果有報啦，當然明報社論都係關於呢、這、一個、即係人民日報尋日頭版嗰個嘅社論啦，咁樣咁裡面個討論咧，其實都係圍繞翻就係、是、話喂，啱啱白皮書先即係公布完喺國務院嘅新聞辦。大家都仲係依然係好疑慮，成個香港就係對於成個白皮書嘅批評同埋個聲音嘅迴響都非常之巨大嘅時候，《人民日報》琴日響呢一個嘅頭版發表呢個評論文章，跟住就講咗一系列嘅説話，就係講緊喂，香港咧雖然係實行一國兩制，但係個起步點即係話香港嘅一國兩制係一個所謂大家香港人以為啦，同埋甚至以前嘅一啲嘅中共官員都係講緊香港嘅基本法係憲制性文件啦。咁但係係咪一句説話？唔係 ，sorry， 係唔係好似而家呢一個《人民日報》個社論咁講，鮮有看到我國憲法嘅影子，只講基本法不講憲法就傾向必須糾正咧咁。嗱，明報呢個咁嘅呢個報導咧，咁係將嗰篇《人民日報》嘅社論撮咗出嚟嘅， 係撮咗。 咁我哋覺得咧，其實係要好細緻咁閱讀翻《人民日報》嗰個社論嘅。咁啊 ，Christine 佢喺側邊嘅就係有一啲嘅段落 highlight 咗，不如講一講個重點。 個重點咧就係頭先都講過少少，佢話呢一種憲制嘅秩序咧喺我國嘅憲法同埋香港基本法規定嘅，咁而憲法同埋基本法共同構成嘅。即是他嘅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咁佢都話啦，香港喺基本法起草嘅時候咧，就將基本法稱為呢個小憲法。咁而回歸咗之後咧，咁亦都有人直情將基本法當咗係嚟香港嘅憲法啦。咁但其實中國係一個單一嘅一制國家，係應該只有一個憲法嘅啫。咁亦都反映咗香港人對中國嘅憲法嘅排擠啦，咁樣其實亦都睇得出香港係視為一個獨立或者半獨立嘅政治實體嘅心態。咁喺香港嘅基本法序言第三段咧，亦都明確規定，咁根據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嘅特別嘅基本法咧係。要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實施嘅政策嘅實施啦，而基本法咧都係根據憲法嘅制定嘅，咁所以佢嘅邏輯咧係一定係放喺憲法規定嘅 框架之內 嘅。係啊，你講到依度咧，喺明報嗰度咧，去引咗依啲類似嘅咁嘅講法之後咧，就去揾啲唔同人去訪問一下嘛。咁其中一個就係法律廣大法律學院院長嘅陳文敏咧，佢就話依、這個。用咗呢個中國法嘅理念咧，就唔會有兩制啦。咁嘅意思係點咧？佢就批評呢個文章啊，即係《人民日報》呢個社論咧，喺邏輯上係講唔通嘅。佢話呢個基本法咧係來自中國憲法，但係中國憲法咧31条咧同時定明啊，香港可實行有別於中國的社會制度，係一國兩制嘅精神。因此咧，好多中國嘅憲法嘅規定咧，根本就唔適合於喺香港。咁咧就話呢個評論咧，連起步點咧都係錯嘅咁樣。 嗱咁講啦。人民日報尋日頭版嗰個社論咧，其實嗰個嘅重點係有兩個。第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佢係批評緊香港人咧，好多香港人，甚至係包括埋香港嘅官員啦，即係譬如你講緊啊袁國強啊、譚志源啊、曾蔭權啊、董建華一班人咧，其實喺唔同嘅場合咧都有講過，就係基本法係香港嘅小憲法。係 啊， 嗱呢個講法咧，喺我哋嗰個嘅眼中嚟講，係唔係嘅？其實都係有得值得斟酌嘅。OK， 值得斟酌。原因就係因為我哋根本就唔承認個基本法。係 點解係？係啦。是小憲法咧，呢、這個其實我覺得你話我哋推全民制憲就係因為就想有個真正嘅香港憲法。 但係喺香港好多人嘅大眾心目中咧，即係基本法係小憲法呢個講法咧，其實喺呢一個基本法草擬嘅時候就已經係咁講啦 ，OK， 已經係咁講啦。咁但係呢一個人民日報嘅社論批評就係話、喂，你哋香港人好中意係將基本法係講成小憲法，甚至而家係去到譬如係法院啦、法庭啦、去作出判案或者去考慮嘅時候，都係將基本法視為一個小憲法作即嘅地位去考量 ，OK？ 咁呢一樣嘢係唔正確嘅。佢批評緊第一樣嘢就係、是、基本法唔係小憲法、基本法只係一個地方性嘅法律啫。嗱、okay? 啊，其實係咁嘅意思啊，係咁嘅意思啊。但係我哋嚟講嘅就係基本法個憲制性嘅法律嚟嘅 ，OK？ 係憲制性嘅法律嚟嘅。 咁於是講到就係話你香港係一個，即係佢話基本法咧係一個唔係一個小憲法，就因為咧就。地方嘅係唔可以有憲法咁去 講，冇錯，因為佢講中國單一國家， 即單一制國家， 即係唔係所謂嘅即州立制啊，唔係聯邦制啊，就係講緊大一統啦。OK， 咁你個講法底下就係中國淨係得一嚿咁樣嘢，你香港冇理由有個小憲法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話，喂，如果係咁講嘅話，我哋呢啲香港人啦，特別嘅大眾啦，係咪？就係話喂。你裡面嘅好多香港人講呢個係小憲法喎，亦都有啲人係甚至法庭判案嘅時候都係將佢視為憲法嘅看待喎。咁會唔會係多多少少反映到將香港視為一個獨立或者半獨立嘅政治實體嘅心態咧？呢、這個即係講緊咩？就係講緊成你哋呢班人將基本法當成小憲法去睇，就已經係等同港獨啦。 係 嗱，呢一個嘅論調咧，喺《人民日報》呢個社論係誇張過白皮書嘅。 係，明白。 是誇張過白皮書的 ，OK？ 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佢個重點啦，就係、是、佢批評嘅第二樣嘢，就係話，喂，嗱咁講，雖然喺呢一個香港嘅基本法規定咗，就係、是、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但係基本法嘅序言第三段就講到就係話，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嘅憲法啦、全國人大啦，同埋呢一個嘅即係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基本法啦。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政策的實施。咁喺咁嘅講法底下嘅話咧，嗱必然嘅邏輯去講咁講，必然嘅邏輯就係要放喺憲法規定嘅框架內理解。嗱呢一句咧，正係整個白皮書同埋今次呢個社論最大嘅問題，亦都我哋之前係批評為，喂我哋講緊一國兩制。第一樣嘢，你而家個白皮書當即係白皮書去公布嘅時候，我哋最核心一樣嘢批評係咩？就係、是、佢撕毀咗，佢否定咗中英聯合聲明，佢撕毀咗我哋一直以嚟認知嗰個基本法嘅精神， 亦即係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啦。 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咁但係點解我哋話佢否定咗即係所謂中英聯合嘅聲明咧？咁因為佢裡面有一個最主要嘅核心，佢將佢混淆咗。混淆嘅意思就係話，當時去簽署中英聯合聲明嘅時候咧，係講緊英國即係香港主權問題，就係講究竟個主權係誰屬嘅問題啊嘛。咁而英國當時就係話：喂，不如咁啦，如果唔交還香港，我哋用呢個自權換主權得唔得咧？咁其實喺個概念上，其實都係好清晰嘅。 就是當英國和中方英方中方他們承認簽署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呢，其實就是承認的一個問題，就是香港主權的問題是移交回給中方， 是 但是由於因為香港和大陸實行不同的制度，所以香港的管治權就應該是由香港人 本身 去自己決定 OK 自決定，咁即係話一國兩制講嘅港人治港係講緊嘅就係中方有治權， 有 OK 我承認啦，屌呢個地方係中國啊，係中方係中方有主權 OK 中方有主權 sorry 咁但係治權呢，中香港嘅管治權呢，喺呢一個無論大陸嘅憲制啦，香港嘅基本法啦，就歸返去香港人OK 但是現在白皮書第一樣東西它混淆了一個講法，就是將主權和治權撈在一起來講，就講緊中方是有全面的管治權OK 而這一份人民日報的社論呢，就是承接著這一個 講法， 所謂大一中的一個的主權包含治權撈在一起來講的講法，即其實這個講法其實用簡單的講法來講呢，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中國都是歸於共產黨去管， 是 仲屬於共產黨總擁有 OK 擁有管治，都是屬於一黨的，咁呢個係一黨專政嘅 logic 嚟㗎嘛 OK 一黨專政嘅邏輯嚟咁，咁所以其實佢而家無論白皮書一開始嗰個立腳嘅論調，就係講俾你聽主權同治權呢，政府呢係有控制國家嘅命運嘅 OK 係，咁理論上其實喺我哋嘅認知嘅就係話中華人民共和國係一個冇合法性嘅政府，咁但係呢個都係中國，咁呢個係好多香港人啊泛民主派大家信嘅觀念嚟㗎嘛， 信大中華論 大中係啊大中華論信嘅信嘅觀念嚟㗎嘛，咁但係白皮書第一樣嘢就已經將主權治權撈埋，即係話呢個全面管治權就歸於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即是共產黨去擁有了 OK 但第二樣嘢，這個呢為什麼這個人民日報的社論去到一個很細節的地方，是將我們特別是白皮書裡面的爭拗的爭論是放得更加大呢，源於的就是其實白皮書裡面有另外一個的焦點，就是講緊喂他是講緊那個治港者，他是將各級的法院和其他司法員都包括在裡面，即是無論的是講緊的就是說行政長官問責官員啦，公務員啦，所謂的公務員，但係裏面就唔係用公務員呢個字眼啦 ，OK？ 法官啦 ， 各級行司法人員啦，都係視為治港者 ，OK？ 咁樣呢一個嘅劃分咧，其實係非常值得係非常之嚴厲地批判嘅 ，OK？ 嚴厲地批評嘅，咁但係去到呢個《人民日報》嘅社論咧，佢係更加誇張。更加誇張的地步是講緊嘅，就係話，喂，我哋唔單止係話緊你，而家啲一個法院法官、司法人員都係應該係屬於行政架構裡面嘅一個成員之一，即係話已經再冇一個所謂三權分立嘅講法啦。OK， 司法人員都係要治港，都係屬於治港者。咁即係治港者嘅前提就係要愛國啦。好多講所謂以愛國者為主體嘅治港者啦。OK， 呢個係白皮書嘅講法啦。咁但係去到呢一個人民日報嘅社論呢，佢第二點嘅批評係講咩呢，就係講緊香港嘅法院同埋香港一直以嚟實施嗰個普通法制度呢，其實係同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嗰個憲法嘅制度係有衝突嘅， 係 OK 係， 咁呢個香港一路都係沿用普通法嘅喎， 咁呢個一國兩制嘅基本嚟咯，一國兩制基本嘛，就係一國兩制嘅基本，就係講喺基本法裡面，譬如基本法裡面嘅第三章，我唔記得係第二定第三、第四條 ，OK， 但係好似第四款、第三章嘅第四款，就已經講到嘅就係話係現行制度不變啊嘛，即係講緊現行嘅法律制度係不變，係依然一國兩制，以呢一個普通法為最主要一個香港嘅法律嘅精神嘅框架 ，OK？ 咁當然普通法裏面嗰個講緊嘅就係第一樣嘢就係一直我哋堅持緊個法律精神啦，即係所謂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啦，係按照成文法嘅規定啦。咁但大陸係唔係行緊成文法㗎嘛？ 係啊，嗰、那個頭先講嗰個廣大嘅法律學院院長陳文敏咧都有提到依點嘅，佢就話。喂，基本法規定啊，除非咧同基本法係相抵觸啊，香港都係沿用普通法嘅。佢質疑咧，若果評論好似評論咁講咧，本港嘅法庭咧 判案時呢要用中國的法律理念去理解基本法呢，根本呢就不會有兩制。 嗯，沒錯沒錯， 就除非呢指啊，去即係陳文敏講呢，就指啊，除非呢係涉及呢個國防同埋外交事務呢，否則呢香港嘅法庭呢係唔會考慮人大釋法或者同埋中國憲法嘅咁樣。 嗱，即係呢個係一個法學，即係一個法律學者一個角度去作一個分析啦。喂，咁但係其實你睇翻去到《人民日報》個社論有一個講法，就係話，如果係用呢一種咁嘅關係，用呢種嘅關係，去釐定即係所謂香港同一個中央之間嘅關係嘅話咧，其實呢一份嘅《人民日報》個社論咧，佢係由個憲制基礎上面否定緊一國兩制。 係。 嗱，點解咁講咧？其實成個白皮書嘅焦點，我哋都係講緊嘅就係話喺主權自權裏面撈埋嚟講啦。否定 係咯，叫法官愛國啦， 要否定愛國，即係愛唔愛國呢個都係有灰色地帶啦。OK， 即係都有爭論嘅空間啦。咁但係實際上喺嗰個白皮書裏面最陰毒同埋最歹毒嘅地方嘅就係話，佢第一樣嘢治港者嗰個講法啦， 係 第二樣嘢就係話喺嗰個基礎上面將香港本身去香港嘅基本法嘅憲制地位，其實係由於因為聯合聲明嘅簽署，中英雙方喺國際上嘅簽署，然後係保證咗基本法係作為一個小憲法嘅法制框架嘅地位。OK。咁所以你話係白皮書嚟講，就係已經係好肯定嘅，就係話呢個係中共國務院嘅新聞辦單方面撕毀咗基本法，而佢撕毀嘅立腳嘅就係佢一定要係要否定咗聯合聲明。 嗯 ，OK。咁但係去到《人民日報》社論呢一個部分咧，佢係講緊嘅就係話，佢呢一個部分唔單止係補充緊白皮書，我想講唔單止係補充緊白皮書，係比白皮書更超前一步。更超前一步嘅就係話，喂，你香港人係而家講緊呢個基本法係小憲法嘅話，都唔係咁樣， 都已經會變成你係一個獨立或者半獨立嘅政治實體嘅心態。係 啦， 你有咁嘅心態， 有咁嘅心態，呢、這個就係港獨啦。OK， 咁即係話其實基本法咧。 咁嘅心態又點樣樣咧？實在我都唔係咁點咧？ 唔係啊，唔係啊，我咁講啊，湯姆呢個問咁點咧？其實呢個係可以好嚴重嘅 ，OK， 好嚴重咩意思？就係話，因為佢其實呢一個最中間社論中間嗰段，佢講到嘅就係話，嗱，香港咧而家雖然係你哋係講緊基本法啦，第一樣嘢你唔能夠講係一個小憲法，唔能夠講小憲法，源於嘅就係話，因為你而家喺一個法院裏面有啲嘅判案啦，又或者其實就係香港你嗰個平時行政上面嗰個嘅即係政制嘅規定係用一個普通法作為一個標準啦，即係一個所謂成文法嘅講法啦。而成文法其中一個講法就係係睇法院法官同埋案例即係陪審團 ，OK。嘅相互之間嘅一個所謂維持住法治精神嘅互動啦 ，OK， 一個司法獨立嘅精神啦。咁但係佢而家《人民日報》社論裏面就提到就係話，由呢一個角度去睇，即係《人民日報》嘅角度去睇，基本法唔等同小憲法，只係一個地方性執行上嘅一個嘅法制嘅時候嘅話咧。咁你應該喺法院判案嘅時候，就唔單止係參考一啲原有基本法制度，或者其他普通法適用於地區嘅判例作參考。理應係咩呢？理應係以憲法作為參考嘅根本。OK， 如果用外國嘅經嚟解中國嘅法律嘅話，OK， 冇呢一個前提嘅一國就從此喺憲制上悄然消失。所以一國兩制就會必然發生質的改變，是絕不許可的。如果這樣的講法的話，大家可以想像一樣的情況，就是法院去判案的時候，不是用普通法，可以同一時間是以基本法作為一個，即以憲法 sorry， 以中共憲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憲法作為框架的話，那不用立廿三條 哦，這樣 你明白嗎？ 是喎，你佢入面有公安法，有國家安全法各樣。 因為裡面有公安法同埋國家安全法㗎嘛。 係啊。 咁如果我喺呢一度呢個講法係成立嘅時候，第一樣嘢我哋就唔係一國兩制啦，肯定係一國一制啦 ，OK？ 係。而陳文敏呢個句子嘅前提就原點都錯啦，佢就講。但係我想我哋要強調一樣嘢，唔單止原點錯啊，而佢帶嚟嗰個嘅影響，同埋佢帶嚟嗰個嘅震撼，成個香港社會成個法治同埋成個社會基礎嘅震撼。 撼、嗯、是震撼到一個程度，就是你第一樣嘢、嗯、如果不是可以，即除了普通法之外、嗯、是要以一個所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來做一個參考的話、嗯、就會變成一個情況， 23條都不用立的啦， 你好簡單，就是你而家喺 Facebook 上面 like 咗嗰啲咩咩咩香港人醒覺、嗯、香港人覺醒啊，或者你 share 一啲龍之旗都好啦、嗯、，OK，、嗯、你 share 呢、這、一個雪山之旗啦、啊，雪、嗯、山之旗啦、啊，即係藏獨旗啦、啊，又或者你喺 Facebook 上面發表啲一類型嘅言論啦、啊，咁你就可以喺香港嘅法庭裏面咁樣撲街喎、啊， 係。即係佢咁樣推翻，喂，其實《人民日報》一向都有種叫做將啲事情定調嗰、那個地位。 喂，咁梗係咧，《人民日報》頭版嘅 社論，四二六社論都係《人民日報》噶嘛？ 係啊，係 先？即係八九天安門事件嗰、那個四二六社論都係《人民日報》噶嘛？ 所以呢一單嘢，尋日朝出咗呢一個《人民日社》《人民日報》社論嘅報導。嗯，你特首要出嚟澄清嘅，仆街！ 特首匿埋咗啦，但系梁愛詩又咁講，梁愛詩 又關梁愛詩， 因為佢個訪問 基本法委員 係啊，訪問咗幾件友噶嘛，其中一個就超級親建制啊，梁愛詩，梁愛詩咁講話，咪鬼咁驚啦，係啊，佢係咁講喎，佢話依個梁愛詩接受查詢嗰陣時咧，咪咁驚青，係咪一句説話咧就影響到我哋嘅司法獨立咧？中央可唔可以啊用一兩句説話？就去叫香港法官點樣判案呢？佢話呢個小憲法啊，一直係法律界嘅簡單說法、簡化說法啊，並非咧代表有香港任何香港獨立嘅意味。最重要啊，係各方面啊，各方面都明白基本法是一部咧憲制性的文件，無需執著於一個名詞或者形容詞，他哋中意點講咪由得佢咯，咁樣就講到好似咧就冇乜嘢咁不痛不癢咁樣講到。咁原因咧，我估咧係因為咧，其實明報或者蘋果嗰度都有列到出嚟噶啦。梁愛詩咧都係其中一個建制派成員咧，係曾經咧喺公開場合咧 講過小憲法， 基本法係小憲法嘅。 咁佢都係港獨嚟噶嘛？ 因為其實喂，真係全部建制人都係個刘乃强有讲过，范徐丽泰即系范徐啦，范夫人啦，即系范夫人啦，就有讲过，梁爱诗有讲过。咁我觉得喂，香港啲建制派呢啲，其实真系好难跟啊，好难跟你哋。 即系咁讲啦， 中共嘅步伐啦。喂，我讲开嘅，其实小憲法我讲开嘅，由98年、06年、14年都有讲过。 喂，即系而家去到一个情况咧、即中央所謂中共的定調咧，係、嗯、快到連建制派呢啲咁核心性都跟唔切啊，大佬！ 即係要人哋問翻個轉頭，就話：哎呀，好小事啫，我中意點講咪由佢啦。 好小事， 撲街，撲街啦， 點算啊？撲街我講過啦，大佬。你幾份報紙嗱，蘋果有 call 到佢哋，譬如老蘋都講過啦、啊、，OK。跟住 梁愛詩、劉乃強啦、 劉乃強講過啦。全部都講過基本法是香港的小憲法。 是啊， 喂，你呢個是快到，即係中央你轉你呢一個咁嘅定調是快到咧，你係連香港嘅建制派核心成員都跟唔切喎。 即係你如果有啲咁嘅嘢， 咁但係當然啦，梁愛詩呢個講法係值得批評譴責啦，大哥。一句説話唔可以影響香港司法獨立，屌你一句説話，喬曉陽話呢一個有公民提名，要外國嘅講就擺咗喺政府嗰個嘅即係政改嘅諮詢文件裡面做參考啦，係咪先？ 係啊。 喬曉陽嘅 reference， 佢喺嗰個諮詢文件裏面寫住噶嘛，喬曉陽嘅講話， 喬曉陽嘅講話就真係一句説話就改變咗你政改究竟有冇提名委員會嘅諮詢喎？ 係啊，喂，咁政府嘅諮詢， 或者所以呢單嘢咧，呢一個《人民日報》嘅社論咧、嗯，其實係要特區政府嘅官員啦，要照689啦，要林鄭出嚟解話啦。 佢唔解噶啦，而家 即係呢一個你冇可能唔追住打落去嘅大佬。你同埋我哋即係同埋尋日啦 ，OK， 我哋呢幾日都係比即係620係重要啦，即係今日立法會財會過係重要啦。 係，咁但係講投票， 同埋投票啦 ，OK， 同埋即係佔中， 即係好多人覺得重要啦。咁 喂，你再睇翻呢一樣嘢啫。屌，唔單止係白皮書喎、 哦， 而係人民日報社論去到呢一個地步，我哋睇下幾過分啊！直接喺憲法裏面係應用憲法作為基本法，作為香港嘅司法框架喎、哦。OK， 咁即係完全冇曬一國兩制，講到好出面嘅喎。 係啊， 咁咁出面，大家都係去電子公投啊。 唱 K 同埋。 同埋今晚喺蘭桂坊唱。 但我點都要講多次㗎啦。所以呢我哋熱血時報呢一早就講咗一個全民制憲，大家唔該踴躍支持全民制憲。 咁留意返我哋啦，留意返我哋啦。咁今年七一呢其實都係我哋舊年又提出咗全民制憲啦。咁我哋嚟緊都係會喺個系統上面同埋即係關於全民制憲嘅運動，我哋都有啲嘢搞嘅 ,ok? 點樣留意返我哋嘅報道啦。 即本我但我想講就係話，當然啦，我哋往後繼續有行動，繼續要宣傳呢樣情況啦。但係咧，本身係而家喺熱血時報個 page 嗰個全民係制憲個系統咧，大家都可以去 kick 翻嘅。就算咧，你真係唔落意見啦，當你唉我唔識呢啲嘢唔落，你都睇下佢成篇文嗰個論述係點，嗰個基礎係點，同埋個講翻我哋點解話我哋有權咁去做咧，同埋另一點就有實例嘅，亦都有解決方案，一啲關於一啲技術問題嘅解決方案，亦都有提咗出嚟嘅。咁先有得傾㗎嘛，係咪先？你先有得屌我哋啊！如果就算你唔認同都話係咪 啊？係咁啦，即係最後一句啦。咁今個禮拜日咧，就係、是、我哋派報紙日子啊，622咁個朝早。咁今日個派報紙嘅今個月嘅主題都係講翻呢個白皮書，同埋即係同呢個人民日報社論有關嘅一個題材。咁喺邊度地邊派發時間嘅？我哋之後留意翻我哋 Facebook page 嘅宣傳啦。咁第二節時間差唔多，第三節講一講 Facebook。